如果再没有我临床一二期的那些实验的患者，单凭我自己能有今天的这个心肌型吗？不可能啊。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聚呢？ 对， 哎， 聚集了很多人的心血和努力。 对喽，如果你还没听明白，我再给你讲个小故事。一根筷子一掰，是不是就断了？ 嗯， 你要一把筷子呢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道理呢？是不是还是聚的力量啊？哎，所以呀，那人体那骨骼骨架是不是这个道理呀？你看那人一到岁数，六七十岁七八十岁，哎呦喂，怎么那么容易骨折呢？ 骨质疏松了。 哎，对呀，用大家的话说，哎呦，一不小心打个喷嚏骨折了，你说你松到什么程度了啊？再说呢，一上楼一下楼再干点活，哎呀，我这身子就像散了架似的。老百姓怎么说？哎呀，我累散架了。 对， 是不是散了？你把散的聚在一起，你的病是不是就好了呢？ 嗯， 我想通过这几个例子啊，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听明白了，对吗？所以聚什么叫聚筋骨啊？不聚呢，筋骨不聚呢，那叫松而不聚，就会造成关节错位，出现各式各样的骨病啊，那腰椎膨出突出和脱出，再有狭窄，这是不是那骨架不聚了？ 对， 是不是那黄瓜架不聚了？哎，所以呀，那一松一散，你那关节就不吃硬了，不敢动了，也不能动了，也走不了了，也动不了了，一动浑身嘎嘎响。 嗯， 是不是这样啊？ 是。 哎，这就是不聚的道理，叫筋骨不聚啊。那再有什么不聚啊？叫筋元不聚。你筋不聚，它就没有力量，也没有能量。所以呢，哎呀，总喊我这腰啊呀酸呐、啊，我这腿呀、啊、软呐、啊，我这浑身呐、啊、没劲儿啊，哎呀，迈两步都困难呐、啊，哎呀，我这腿沉呐、啊，惯牵腿呀、啊。都来了吗？ 嗯， 还有的人呢，一身的病叫一体多病，那耳朵也叫，脑袋也鸣，耳鸣加脑鸣，啊，还有的人那不到六十岁呢，一根头发都没了，那也是筋不聚。哎呀，还有的睡不好觉，睡两个小时不踏实，尿频尿急的，夜尿多的，这都叫肾不藏精，精元不聚。 嗯， 哎，所以你看咱们人体，啊。你想要不得病，是不是得要做聚的工作呢？ 嗯， 哎，对喽，不聚就得病，你再不聚就得大病重病。 是。 再说，你看骨折了，为什么要打钢板呢？还是聚呀、啊。 对。 危重病人，哎，给他喝一口人参汤，干啥？以同样是把精元之气得以聚合。 嗯。 哎，这回大家一定都听懂了吧？ 聚、嗯、太重要了。 哎，所以呀。你看大胡子那些年呢、啊、我讲过了吧，就那个怪病走马牙肝的小孩子， 嗯， 就是因为聚的原理。哎，那有的人会问，那究竟怎么实现这聚的？ 嗯， 我告诉你两方面，一个是炮制工艺，第二剂型。什么炮制工艺啊？我讲过叫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炮制工艺啊，反复的煎，反复的熬，反复的做，反复的制，是不是就最大限度的来萃取，让它能量聚合呀？ 嗯。 第二呢，特有的剂型，你看看。 嗯。 嗯，每当你悟明白了、悟透了，哎，一切问题你也就明白了。那究竟怎么才能实现这聚筋骨和聚精元呢？ 嗯。 啊，我常说一句话叫“内外同治”，啊，内服，哎，这是服用的；外练呢？两个功法叫鲁班开锁聚筋骨，娃娃抱球聚精元、 嗯、 你看还有外练，啥意思？小症状小毛病，腰膝酸软的没劲儿的，你练一练啊，通过外练，哎，这功法也能实现聚筋骨和聚精元，这不整体调治吗？ 嗯， 哎，另外说到你这技改呀、啊、有很多朋友啊都问我呀，啊，这改到底改在哪儿了？我告诉你，一口感良好，让良药不再苦口。 嗯， 哎，你吃药不遭罪了吗？第二呢，药疗效实实在在，你就会有明显的改变，哎，改善啊，缓解等等。你说治病方法这么好，有的人一定会说呀，哎呦，有那么有效吗？那我送你一句话，你可以不听，你还可以不信，但你不可以不试一试。 嗯， 主动的给自己机会，给自己的健康一个机会，是不是啊？ 嗯， 所以啊，有问题的啊，有需求的，及时的沟通，及时的解决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一次卖血让他终生愧疚，47块钱让母子两代人性命攸关，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辛酸隐情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。李老师刚才呀，听完节目的介绍，其实我很好奇，你看这又卖血，还有47块钱，还说什么母子两代人都性命攸关，这说的是什么呀？听糊涂了。 哎，我来细细的说一说吧。那是我在临床一二治过的啊一对母子啊。为什么现在说呢？因为记着呢，而且记忆犹新。哎呀，这对母子啊，那是真正的苦命人。尤其那母亲呐，我到现在都记着呢，她叫李桂芝。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刚50几岁。可是我一看，这哪像50几岁呀？这明明一看就70多岁的老太太呀！ 哦，看起来显老。 哎呀，这不就早衰吗？再看他的儿子呢，哎呦喂，三个字，皮包骨，那来点那二级风都能吹倒。啊，当时来我诊所以后，哎，那我就问呢，我说你们是来，治病呢，还是来买药呢？哎，就看这母亲颤颤巍巍地从那小布袋里拿出一个小花手绢，然后啊慢慢悠悠地颤颤巍巍地，哎呀，左一层打开，然后右一层又打开，打开了3-4层，哎呀，我终于看到了，哦，原来那手绢里包的是一点点钱呐。哎呦，然后这老大姐跟我说，李大夫啊，就想求你啊帮帮忙，给我儿子快治治病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回头一看他那孩子，哎呦喂，多大了？都31、32岁了。但是我这一眼望去啊，我不说吗，中医的眼神啊，一看看个8-9不离10。当时这一看，哎呦，那叫个没有精气神啊，啊，叫萎靡不振。所以我就问，我这孩子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一问不要紧，这老大姐嗷一声就哭上了。哎呦，一边哭还一边说，哎，一边拍着自己的大腿呀，啊，都怨我，都怨我，这孩子的病都怨我呀，我这一辈子也对不起他呀。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 这怎么了呢？这是。然后这大姐继续说，就是我当年这怀他的时候，家里穷，生活难，孩子他爹呢还是个残疾人，所以呢家里的重担呢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。但是呢怀他的时候呢，他不知道是自己怀孕了，所以他干了一件傻事儿。啥事儿？卖血去了。 哎呦， 你看怀孕的时候怀孩子去卖血去了，你这叫啥事儿？而且还卖了多少钱呢？47块。 嗯， 啊，可以说啊，那个年代47块钱呐，也是不小的数字。 对， 用他的话说呢，几个月的生活费够用了。 嗯， 哎， 本来家庭条件不好，营养就跟不上， 你看 还去卖血了。 嗯， 哎呀， 但就是这47块钱呢，让他后悔一辈子。 嗯， 因为他卖了血以后才知道，他已经怀孕了。造成这孩子的营养不良，气血不足，生下来多大？2斤4两。 哟， 哎呦， 太小了。 哎呀，还跟我说呢，那生下来2斤多，没有手指甲， 嗯， 啊，没有脚指甲，没有一根头发。 哎呦， 中医怎么讲知道吗？这叫五迟。 嗯， 哎，你说话呀，长得呀，各方面都迟。 难怪这当母亲的这样自责呢。 哎，而且说到这儿，这老大姐这哭声啊，那叫失声痛哭啊。 哎， 她说就这47块钱呐，哎呀，毁了我儿子的一生啊。这孩子总得病，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啊。你说一个大男人都现在都31、32了，还不到100斤呢。 嗯， 而且还没成个家。 哎呀，这听起来真的是太惨了。 是啊。嗯，所以说的这么多年呢，老大家说，哎呀，一直想办法来给这孩子啊补偿补偿，啊，为了让这孩子啊把身体养好，他呢就是什么苦什么累的活都干了，给人家洗衣服，当杂工，啊，打扫卫生，给人家当保姆， 嗯， 甚至到最后还干了一件事， 嗯， 都不敢想，说呀。谁家有个白事儿，他还去给人家哭。哎，啥意思？有人花钱雇他呀。 嗯。 啊，让他去装作死者的家属去哭啊。这活谁愿意干呢？他这儿子看病啊。 嗯。 哎呀。所以一说到这儿，这老大姐，哎呦，那是眼泪呀、啊、哎呦，噼里啪啦往下掉。 命真苦啊。 哎呀，所以当时我说。我说老大姐，哎，你这病啊，你就是活生生把自己给哭病的。 嗯， 是啊，你说的对呀、啊。他一开始啊，那头发那是不是一把一把的掉，两把两把的掉。 嗯， 而且那眼睛偶尔就睁不开，哎呀，有的时候呼一下眼睛就黑的，有一次说差点就掉那粪坑里，你看看。 那他这种情况那是很危险呀。 没错啊，而且说晚上还做噩梦。嗯，你看那皮肤，要不怎么说50岁的人怎么一看像70多岁， 看起来苍老。 哎，你头发呀、嗯、你面色呀，甚至你的你四肢啊，你都能看出来很衰老很衰老。而且还跟我说呢，哎呀，有时候就上不来气儿啊、 嗯、 坐那走3步就得歇一歇，气喘吁吁的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的天旋地转。 嗯， 你说这种情况他能不危险吗？所以呀、啊、当时我就跟老大姐说了，我说你们母子俩呀都是典型的气血不足。 哦， 哎，但是老大姐的气血不足呢更为严重，因为啥？她已经有表及里了。 嗯， 中医叫虚实寒热表里吗？有表入里了啊。早期表症的时候呢，手脚凉啊，有点麻，有点木啊，没劲儿啊，是吧？前胸在闷憋，就这些啊，是吧？哎，如果女性呢，月经不是过多就过少， 嗯， 要不就痛经，睡眠也不好，哎，然后呢腰膝酸软无力，这都是气血不足的早期表现。 嗯， 那入里以后呢，那就严重了。 嗯， 是不是入血脉入叫入离？所以你气血不足就会造成气滞血瘀， 瘀而成结，结而成块。块是啥？块是不是血栓？ 嗯， 是不是斑块？ 是。 嘿，是不是乳腺增生？是不是卵巢囊肿？ 嗯， 是不是甲状腺结节？对不对呀？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也好，老姐姐也好，如果你现在闷憋胀疼的很厉害，头晕头迷糊的很厉害，你现在就是气血不足，已经入内了， 嗯， 入你的官邸了，一次导火索引爆，那就很可能是心梗和脑梗。 哎呦， 所以呀，我听完了这老大姐的情况以后，当时嘛，临床一二期嘛，我就做了一个破例的事儿。 嗯， 母子有病啊， 是太不容易了。 哎，我就破例给这老大姐和她儿子两个治病名额，而且把治病的啊整体费用给他减半，并且我告诉他说，我说你们母子同病啊，啊，你老大姐你想补偿孩子的心愿，这个我理解， 嗯， 可你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，你再不及时治疗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 哎呦，可以说对于这对母子来说，您真是帮了大忙了。 关键得把话说透啊。 嗯， 如果你走了，我说这老大姐，你走了，你的孩子谁来管呢？ 对， 他现在仍然是弱不禁风啊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为了孩子，你得好好吃药，好好治病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哎。最后呢，我还告诉他儿子，我说你看你的身子板这么瘦，你要学会科学的动啊， 嗯， 要多做我那招叫旱地划船通血脉，不但能开血脉，还能干啥？开脾胃。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，照亮所有迷惘角落。 那李老师，您为什么对治疗气血不足这么有信心呢？ 哎呦，信心百倍。大家你想啊，人体为什么会气血不足呢？无外乎就两个主要原因，一是不足，二是太虚。啥叫不足啊？知道抽水机吗？ 嗯。 抽水机怎么去抽水啊？一个你得有水可抽啊。 对。 第二呢，那抽水机自己能抽啊，不插电就抽上来了， 嗯， 对不对？ 得有电。 所以一个是得有水源，一个是得有电源，你那抽水机才源源不断嘛。 嗯， 你气血从哪儿来啊？从脾胃来。 嗯， 这就是脾胃的不足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，太虚是什么？就是精元太虚。精元是什么？是人体的内动力，原动力啊。怎么原动力？叫一开一聚，是不是？开脾胃，增加脾胃气血，生化有源，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你输送血液，你还那抽水机还没水吗？哎，你人体就有血液了，那气血还虚吗？就不虚了。聚精元呢，增加原动力，哎，让你这精元呢能濡养你身体的细胞啊、组织啊、器官等等等等。其实这精元不就好比人的钱吗？ 对， 那存折吗？你想什么时候取什么时候取，想干什么花干什么花， 嗯， 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另外最大的特点我还得多说几句，什么呀？药量大，药劲儿足。大到什么程度？足到什么程度？叫 35.7:1。 嗯， 怎么这么准确呀？无数次的反复的实践而来呀。啥意思？听不懂啊。 嗯， 也就是啊，35.7斤的药材才能加工出1斤的药。 嗯， 这回明白了。哎，而后来那老大姐把这用得很认真很认真啊。要不怎么说呢，你得相信医者呀。拿回家跟儿子一起喝上以后，第一个感觉是啥？哎呦，这热乎啊。第二感觉呢，暖乎啊。一热一暖，哪儿啊？就这脾胃开始暖和了。什么表现呢？一个是打嗝，二是放屁， 嗯， 三呢肚子咕咕叫，最后告诉我一句话，哎呀，这李大夫啊，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舒服呢？喝完，哼，后来我开句玩笑话，我说你就舒服吧，你就在舒服当中你能获得更大的舒服， 嗯， 你看看，这感觉那手指尖不麻了，你看，而且呢，嘿，这胃口吃的 可以说用现在的词叫吃嘛嘛香。再说他儿子呢更明显了，爱吃饭了。你爱吃饭是不是那脾胃的门就打开了？ 对， 大便下来了啊，而且很规律啊。来复诊吧，那开心的啊，还给我拿了水果呢，我记着哈、啊 嗯、 哎呦，你再看那脸色啊，再看那头发啊，哎呦，非常非常的一个健康状态，而且还摸着胸膛跟我说，那、啊、我儿子，哎，你说现在还胖了， 嗯， 胖了好几斤了， 长肉了， 怎么样？那当初我是有信心，我也非常能掌握这些个健康果实、 嗯、 但是患者本身，你之前他能有这些感觉吗、 嗯、 那之后那种喜悦之前他也不敢想啊， 是 这样吧、 嗯、 哎呀，后来哎呀，说我这母子俩呀，我们现在有奔头了，我现在也能动了，我儿子也有力气了，我们都去找点活干、 嗯、 我也再去找个灵活当当保姆，我们娘俩这生活就不愁喽。哎呦，这些都得感谢你李老师啊，真的了不起。哎呀，这小块拿得准呢、啊、 哎呦，您看身体健康了，这小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。 我还得多说几句，一，这天人合一的剂型叫一开一聚啊，开什么？就是打通你多年淤积那血管啊，淤泥呀、啊、不通的油柳子呀 啊不但能开还能聚，就让你亏虚的气血让你补得进顾得牢，不就聚在一起了吗？ 对 啊。第二呢，这里边啊有三味药，我得简单说一说。说气血亏虚有啥补气补血的？有补气之王，有补血之王，那何首乌叫补精养血，养血滋阴，你是不是又补血了又滋阴了？ 嗯 啊。还有熟地呢，大补血衰，你看那母亲是不是早衰啊？ 是。 50岁像70岁，补了之后怎么样？精神头来了吧？哎，这叫大补血衰，天骨髓。那补气之王呢？就是那个党参了。你看看，叫益气生津和养血。 嗯。 怎么样？是不是和你补气补血的不同吧？ 嗯。 啊，不但这些，还有呢。那旱地划船，我昨天简单说了，怎么练呢？在哪儿练呢？非常简单。双膝稍稍弯曲，一弓步，两只手掌心相对，由前到左，由前到右，这就成了，这招就讲完了。不会的及时的沟通，及时的解决啊！尤其我讲到那些个病啊，心脑血管病、三高病，嗯，呼吸系统病、风湿骨病啊，肾虚的、早衰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在临床啊都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呀。 嗯， 哎，叫啥？叫开脾胃聚精元，这就是健康长寿的根本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。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是李老师吗？ 是的，你好。 哎呀，李老师，我在这两天听你，原来我还真不听录音机。 嗯， 有病没啥事儿，闲没事儿，老伴儿买录音机听听。 哦， 就听了这各式各样的讲座。 嗯， 我就听了你的讲座，我觉得艺术精湛的，我就挺相信你的。 嗯， 我就想问问你，我也想吃这药，但是呢，我多种疾病，我不敢吃了。首先呢，我是心脏大手术， 大手术 二级半脱垂。 嗯。 啊，我现在做了哈，哎呦，4年多了。 嗯， 完事呢，还现在又查出呢三尖瓣反流重度。 你看看， 啊， 这就 完了。还有那什么呢，两个眼睛青光眼都嘎了，左眼嘎了4年了。 嗯， 右眼嘎了半年多点。 嗯， 啊，完了还有那，哎呀，就是脑袋总是迷糊。 嗯， 原来迷糊差，这后人这迷糊那个3-4个月了。 嗯。 走走道一回身一低头抬起来就迷糊， 哦， 不知道什么原因。 嗯， 他的脑盖呢总像锅盖子扣那会儿，有时候啊一跳一跳的。 嗯， 有时候我就扣啊挠啊，有时候呢他有点肿了，有点起骨了，我就上点药水啥的， 哦， 再吃点去痛片。 嗯， 再上医院去检查的，检查心气吧，脑袋呀没有啥事儿，没有病。 嗯， 就是我是动脉硬化。 嗯， 完了还有那脖子呢，做那个梗嘴也做了各式各样的病。 嗯， 还有那个脖子那什么右侧呀有那个斑块。 嗯 嗯，他就给我开点那什么药，吃动脉硬化的药。 哦， 这两天吃点嘛，反正好像能见点效。 嗯， 我就寻问问李大夫，我这个血病是那些活血化瘀的药，我的心脏能不能受了，有时候还嘚瑟。 嗯， 吃不好了，心就嘚瑟了。 为什么吃不好心就嘚瑟呢？你记住 啊， 人家吃药见效得靠人活这口气。 啊。 因为你琢磨琢磨，这人家眼睛一闭，这不喘气了，吃药管效吗？ 是啊。 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吃药吃那药，啊，化掉，送达到病灶部位。 是 啊。尤其你这心脏病动了大手术的患者，啊。 嗯。 你还没化掉，送达到病灶部位。 是。 尤其你这心脏病动了大手术的患者，啊。 嗯。 你还没明白一件事儿。 嗯。 啊，你那门儿啊，你那三尖瓣、二尖瓣就是心脏的门儿。为啥说关闭不严又脱垂？ 啊， 那个门一样啊，那门轴掉了， 啊， 它就脱垂呗。 啊。 是不是啊？那心脏这个脱垂，这个门是门轴，那心脏这瓣膜它靠什么来滋养啊？得靠精元来补养。 啊， 气血当中的精是吧， 嗯， 哎，就这种精微物质才能滋养你的瓣膜。 啊， 所以你的调理方案是什么？因为你是血脉，一个是不通，一个是精元是不足啊。 啊， 那你就通血脉。通血脉什么意思？净化血液内环境。你看很多人用了药钻以后，这个剂型是一大特点，对吧？ 嗯。 特点是什么呢？吸收快。吸收快就是你用了之后叫见效看得见， 嗯， 你用上就大家就说了，哎呀这身体舒服。怎么舒服呢？哎，前胸后背出两年汗，甚至臭汗，有味儿的汗。这个汗是啥呢？就是血液当中的油瘤子。所以通血脉， 嗯， 你要做那个旱地划船还能通血脉呀。 啊 你心脏手上四五手指指根部有一个心脏点，你有事没事一做，哎，这心脏舒服一次。 啊， 就你手心四五手指的指根，你伸出手来， 啊， 四五指指根有没有个小包啊？ 啊，有。 你按一按疼不疼？ 小肚子， 对， 小肚子啊， 越按越疼，心脏就不通，心脏冠脉不通。 啊， 对喽，你多做，哎，做一次通一次，做一次通一次。那你要结合那旱地划船，那就事半功倍呗。 啊， 哎，然后你有事没事再把那泻白三山饮，就是泻白呀、山楂、山药那个方，化瘀的、化心脏瘀的方，你再用上。 我自己买呀。 这是给你单独开的小药方，你现在不没有药砖吗？ 哦，没有啊。 啊，有就不用喝这个了啊。 啊。 嗯。 我就想吃它， 哦，不但能通血脉，还能补精元。 啊。 哎，就是眼睛亮了，得需要精元。 嗯。 哎，所以呢，哎，你尽早用上我给你的建议啊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哎，好，那你就认真做啊，然后和我的学生联系，看看你怎么用啊。 啊，好， 哎，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李老师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是李老师啊，我就寻思要看看你，我天天听您讲座呀。 嗯。 我也听我断断续续的，因为我干活啊，边干活边听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这一个老太人，我给人干活家老太人，他天天听。 哦。 我给我借关心的啊。 哎呦。嗯。说 呢。 说吧。 完，我这那我这身体吧不好。 嗯。 我小时候吧得过吧，肺炎。 哦。 反正闹的这个可以，反正后边得过肺气肿，还得过尖锐性肺炎啊。 嗯。 我现在气管不好呢。 哎呦。 就像肺里有痰呐，就是气管有痰出来似的。 嗯嗯嗯。 嗯，完气短，嗯呐。 嗯。 然后还心脏吧，心率吧都是90/100以上， 嗯， 一分钟。完了血压吧。还偏高，就150多这样吧。 嗯。 这样吧，我就正常的啊。 嗯。 我血糖也是高的，嗯的。 哦，血压也高，血糖还高。 对，血糖完了，那也吃着爱家生活，一天两顿，完现在也正常，嗯的。 哦。 啊，我这脑供血还不足，对脑细胞都不好啊，记忆力可忘可大了啊。 好。 就这些事儿，完我寻思，我吃些就是你这个药。 嗯， 管不管我这个病呢？ 我问你，你究竟最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呢？ 我现在最主要解决就是肺部问题呗。 你现在有没有肺心病啊？ 那我不知道。 常年的肺部疾病一定会，它会影响到心呐。 哦，对。 啊，叫影响到心了，就叫肺心病了。 嗯。 肺心病到晚期就心衰了。你现在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呐不好。 嗯。 啊。 也不够啊。 不是，你的声音音调已经变了。不是你3年前或者是8年前的声音了。 对对对，是哑了似的。 哎，对喽，为什么呢？ 嗯， 记住啊，言为心声。 嗯。 你看大家说李老师的声音和蔼可亲，为什么呢？这叫心气儿足啊。 嗯。 所以我问你，现在你的心脏怎么样啊，有没有肺心病？就在这儿啊，说明你的心血管血脉不通了。 嗯。 然后呢，心脏的气血也不足了。 嗯。 啊，也就是心的精元不足了。 嗯。 你看看，那这又不通又不足，应该咋办呢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啊，是吧？ 对吧？嗯。 哎，针对你的肺心病。那你买到黄芪、白术、鲜茅根。 黄芪、白术啊。 哎。 鲜茅根啊。 对。 这咋吃法？ 每样12克去煎水。 喝。 哎，每天每天煎煎一大杯，你是给人家做活不容易，不能上人家去煎药啊。 对对对。 哎，你回家晚上把这工作做了，煎上一大保温杯，白天就喝这水。 嗯啊、哦嗯， 针对你这个肺气肿的，哎，肺气肿的、肺心病的，是吧？气管不好都可以用。 哎，什么根？什么根？ 鲜茅根，为人家做工作、 哎、 做保姆不容易呀、啊，啊， 对对 对。 哎呀，你只能干活，不能说话，知道吗？ 对对对。 哎，然后呢，你的脸色还得好看。 嗯，对对对对对。 啊，我没做过保姆，但是我理解你。 对， 哎，这都为了生存，家庭生活不容易。那么你的脸色好看，人家的这个户主也舒服，最后呢，你的身心哎也健康，你说何乐而不为呢？ 是。 但是很多保姆他做不到啊，是不是？ 恨自己不成钢啊，为什么做保姆啊，哎呀低三下四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了，是不是？你越过不去，你的病越加重，所以你这病千万别让那肺心病加重，或者是最好别得肺心病，一旦得上了，我告诉你，让你躺着那儿喘气儿都困难。啊，因为啥？因为得心衰了。啊，心衰衰的是什么？就是精元枯。啊，人呐，活着得有一口气叫元气，是不是？ 对。 哎，人能说话呢，哎，你还得有精液，就这个精啊，啊，胃精的精，啊，九精的精，人体呢叫精微物质，你看看。就是气血当中的精华，就是这种精。所以我跟大家就是要补精元。你现在精元枯了，什么补精元？我那药砖就补精元的。明白了吧？哎哎，这回就可以了。 啊，真好！ 哎呀，不容易呀、啊，做活啊，做人家。哎呀， 也、 哎、 没说，也同情我，你同情我这困难人就中了，我就知足啊。 那能不同情吗？我也是那个农村的孩子，哪啥不知道啊？哎呦喂！那得，哎呀，那得看脸色行事啊。啊，有的人理解你，有的人不理解，不理解你也得忍着，憋着。 对， 好不好？ 哎，好， 好嘞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 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李老师你好啊。 哎，好， 我跟你说啊、 哦、 我是抚顺的， 嗯， 我今年77。 哦 哦、 啊、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了， 嗯， 完了我听的你讲的挺贴合实际、 哎、 我挺爱听，挺吸收我的。 哦， 所以我想啊跟您呢、 嗯、 看您的说话可亲呢，不烦呢、 哎、 能说真话、 哎、 所以我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。 嗯， 我患有那个什么心衰这个病啊，这有将近一年了。 嗯， 反正也吃了一些药。 嗯 嗯，感觉到都没有什么效果。 哦， 现在呢只是感觉到哈、啊、体乏无力呀、啊、 嗯， 晚上睡眠不好。 哦， 说话干啥都非常觉得累呀、啊，非常费劲似的。 哦、嗯， 所以我听见你讲这个药酸呐、啊， 嗯， 我感觉到我是否可以？完了，我寻思听听你的意见。 嗯， 再一个来说吧，哈， 嗯， 我这77岁的，我血糖也高。 哦， 你看呢，能不能是有那种治愈的可能啊？ 嗯， 完我就抱有这么希望，我听老师讲的很好嘛、 嗯嗯， 我就有这么的理想。我的目的就是这些，李老师、 嗯、 你听懂没？ 听懂喽。嗯，首先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的睡眠问题。你昨天晚上睡几个小时啊？ 嗯，3个小时吧。 那白天睡吗？ 白天有时候能睡半个小时。 你得差一半的时间啊。 嗯， 这个年龄段70左右岁怎么也得睡5个6个小时啊。 嗯， 所以你这时间不足啊，时间不足你自然就乏力，再加上你还有心脏心衰，那一定是非常乏力，没精神、 嗯、 哪来精神呢？睡觉养心血，对不对？ 嗯， 哎，所以这就给你补心血，叫补生命物质啊。然后啊，你这睡眠啊，是自己一个人睡吗？ 对。 哎呦，那平时谁给你做饭呢？ 自己做。 哎呦。 嗯。 这不行啊。嗯。这怎么？ 儿女吧，都是远。 这样吧，那就把那个我们电话记一下，不论什么事情，及时和我们沟通，好吗？ 好。 哎，你这得有个人啊，得有个信息沟通啊。对吧？你万一你儿子好，女儿也好，万一电话他们打不通怎么办？这边还有个电话啊。然后呢，你睡觉的之前呢，就做一个两心常会的方法，手心搓脚心呐、啊。